也许最后一刻走在掩饰的无奈中里穿梭，直到落幕也爱无反顾，啊，女人如何令人心动，泪水还是你的笑容，沉醉在你的所有， 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童安格1987年的老歌《女人》。在这首歌曲开场，他就在问该怎样形容一个女人，然后我正好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看到了这篇微博推文，原来那些活得漂亮的女人三观都很正。开场他写到，诗态一书说，女人最要紧的是姿态好看，所谓姿态不是身材上的凹凸有致，而是女人在岁月流年当中不断成长沉淀，不惧人言，不畏年龄，不盲从，不攀附，活得洒脱又独立，站在哪里，哪里就是独一无二的风景。但是想成为一个姿态好看的女人，往往成本都很高，因为这些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后天养成的。你必须经历过人生的起起伏伏，趟过生活的坎坷失意，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活出一个女人的理想姿态。而关于美貌，巩俐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，女孩子有了美貌之后就能够拥有一切，是幼稚的想法。女人20岁的容貌是上天赐予的，30岁的容颜是生活塑造的，50岁的姿态是自身价值的体现。时间是最为公正的，英雄迟暮，美人白头，谁都无法幸免。真正聪明的女人必然明白，美貌或许可以成为机遇的敲门砖，却成不了让你挺直脊背不乏铿锵的人生支撑。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张艾嘉的这首《爱的代价》。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，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

我知道什么叫放不下，为何我的泪会不停地流下，划过你曾经亲吻的脸颊，所有的对错在顷刻崩塌。红一斗的温泉，竟是我孤单的思念。飘零的一片叶，就像你我的听见。吹红一斗的温泉，盛满温暖的从前。你的手曾经拥着我的肩，呢喃着 自己的智慧和努力给自己上一份最好的保险。一个女人的终极安全感到底是什么？是有生活的自主选择权，是有独立把生活过好的能力和本事。别在该努力的时候选择安逸，别在该奋斗的时候选择放弃自我成长。走好选择的路，别选择好走的路，你才能够拥有真正的自己。我在看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这篇文章不单单适用于女人，我觉得适用于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是男是女。接下来这篇文章继续写道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年龄成为了很多女人的禁忌，仿佛一过30岁，女人就注定会走下坡路了。于是惶恐焦虑畏手畏脚，开始不自觉的就开始贬低自身的价值。但人生四季，春华秋实，生命每一岁都有独特的韵味，时间带走了紧致的肌肤，却增长了从容和智慧。不因年龄为自己设限，打心底信仰，每一个年纪都有恰到好处的自己，是女人自身修炼的基础课程。而说到关于年龄，陈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相比我18岁的样子，一定会多一些皱纹，但我喜欢我现在的样子。 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，我想跟你一起来分享林志炫所演唱的《喜欢你现在的样子》。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，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脾气，又是善解人意，又是粗心大意。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，我真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，我真的喜欢你这样的任性，又是千言万语，又是不说一句。我真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，不要轻易尝试任何改变，改变你现在所有的一切，以为我能再多爱你一些。不要怀疑自己，属于你的一切都是美丽，我相信只有真心能永远。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，喜欢你这样的脾气，又是善解人意，又是粗心大意。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，不要轻易尝试任何改变，改变你现在所有的一切，以为我现在的样子。 听到的是林志炫所演唱的《喜欢你现在的样子》。我们继续说那篇推送文章，说到关于独立，郝蕾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：女孩子等待别人来拯救自己，这个心理是不对的。现实社会当中，多少姑娘错误地以为恋爱了生活就会好起来，结婚了人生就会柳暗花明，她们把未来寄托在一段感情之中，将自己摆在男人的附属品的位置，完全看不出自身的价值。但当你完全依靠一个人而活，就会发现他若不是你生命中的那个人，那这段婚姻，这段感情就会成为生命当中的一堂课，这堂课的代价可能会超乎你的想象。女孩子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价值，不作为谁的附属，你要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角，绝不要作为别人世界里的配角。正如香奈儿曾经说过的话，我的生活不曾取悦我，所以我创造了自己的生活。所以说来说去，这篇文章还是要让各位坚持自己的梦想。我觉得越往下看，这篇文章真的 越不单单是在鼓励女性，其实鼓励的是每一个人。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叫做《推开世界的门》。 推开世界的门，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，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，吻过你的眼睛就无畏的青春。推开世界的门，你是站在门外最孤独的人，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，路过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。左手的你呀，右手的你呀，稚气的花衣裳，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。左眼的悲伤，右眼的倔强，看起来都一样，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。左手的你呀，右手的你呀，稚气的花衣裳，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。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，年少的轻狂，迟暮的伤，都等着被他原谅。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。宠爱别走的， 什么都想尝试，什么都想探索，好天气去散步，阴雨天看书写字，然后等待每一个新的一天的开始，在下一个20岁来临之前，做一个幸福的凡人，热情不减，好奇不灭。北京音乐广播，光阴的故事，每晚00点，王平与你一起聆听生活之美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The weather。关注天气情况，入夜后风力明显减小，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，阳光明媚，空气清新，风力不大，气温回升，适宜假日出游和居室通风。早晚气温低，注意添衣保暖。周日又将有股强冷空气活动，北风再起，请注意防范。具体预报是夜间晴，北风3-4级转南风2级，最低气温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白天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2-3级见4级，最高气温17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，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。

我觉得那个版本赵雷是站在一个观察的角度在演绎一个30岁单身的女子的心情，可是在自觉和不自觉的状态当中，她也加入到了自己的那份忐忑的心理。而沿着这种听歌的情绪，我想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我前面提到的这篇文章，她也写到了30岁。她说30岁没有结婚就成了剩女，一辈子单身就是怪人。这个社会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给女人贴上了各种标签。我在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就在感慨，其实这个社会不单单是给女人贴标签，只要你的行为有一点点特立独行不太正常的时候，你身上一定会有标签。好了，我们题外话不多说，继续往下看。他说但有一种女人，她们经历各种试炼，最终能在某一刻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，将生命变得广阔而洒脱，绝不屑过别人眼中的标配人生。而对于感情，她们坦然独立，明白结婚与否不过只是一种生活方式，绝不是生命的必须环节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起了关于单身这个话题，俞飞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结婚也好，不婚也好，婚姻也好，都是一种生活方式。而关于婚姻，梅婷这样说，她说你需要先了解自己，才知道什么样的人和我合适，因为你最后跟一个人相处，就是跟他的缺点相处。想要在这时间提醒各位，爱不是乍见之欢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，它不是荷尔蒙的一时作祟，是在了解了自己和对方的基础上建立一段健康且平等的关系。在很多时候，我们都会被对方的优点吸引，没有充分意识到婚姻之后的那份琐碎的生活。烟火生活是需要对彼此缺点的耐心和包容。你匆忙地走进一段婚姻，最终你的风花雪月会渐渐褪色，只剩一地鸡毛。不成熟的爱要的是一段快乐的时光，成熟的爱要的是一辈子。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邝美云所演唱的《难得有情人》。

是来自于张宇所演唱的《大女人》。什么样的女人才可以被称之为大女人？我觉得应该有独立的想法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然后有自己的人生目标。而说到关于人生目标，董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：明白你想到达的彼岸，会支撑你挺过艰难的时刻。没有谁的人生能够一帆风顺，光鲜亮丽的背后也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苦楚。不同的是，面对困境，聪明的女人明白自己想要到达的人生彼岸是什么。所谓坚持，不是永不动摇，而是犹豫着，退缩着，心猿意马着，还在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。那为何目标如此重要呢？因为一旦你有了自己想做的事，想成为的人，就有了抵挡那些焦虑纠结日子的力量。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，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。试试看，制定目标，你一定会觉得自己比以往更加勇敢，更加有毅力。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南征北战所演唱的《骄傲的少年》。 在一开始，当初我还是一个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，十年之后终于才明白，只要全力以赴就无所谓失败。 转眼间一切都已改变，新的起点，新的世界就在眼前。受过伤，也流过了眼泪，为了梦想疯狂，这一次又怎样？ 快跑吧，骄傲少年，你前的前路们是着你的心的，快冲吧。世界之大，总想要去飞，就算满身伤痕也不曾后悔，无人喝彩，依然在期待，雨后的彩虹它是那样的精彩、yeah。 为了梦想疯狂，这一次又怎样？ 的面对生命的真相，成功或失败不是用结果去衡量，挫折和磨难只会让我变得更强，经受过屈辱和嘲笑那又怎样，胜利的使命仍然背负在我身上，年轻的旋律多么自由而奔放，放飞你的心勇敢大声唱， 来自于南征北战所演唱的《骄傲的少年》，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。在听完这首歌之后，我们来分享这篇文章最后的一段文字，其中有一两个字我不大改了，因为我觉得这篇文章真的不单单适合女子来看，也适合男子。他说，世间百态，男人女人都各有各的辛酸苦楚，各有各的迷茫和无奈，梦想和婚姻的平衡，事业和家庭的撕扯，外界的批评，世俗的偏见，这些都是横在我们成长道路上的门槛，迈过去了才能真正的成熟。希望当你正觉得前路迷茫，站在人生的路口左右为难时，这些拥有独立思想的女性，她们的感悟能够给你一些启发，为你点燃一束光，帮你看清前方的道路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只此一次的人生，无需看谁的眼色，忠于内心，活出自己的样子，就是最好的姿态。一个三观正的人，一个努力向上的人，时光不弃，未来可期。好了，看看时间，今天只能跟你分享到这里了。节目最后选择的歌曲来自于李宇春，和你一样，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。我是王平，我们下次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，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，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，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，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，你在何方，笑容在脸上，和你一样大声唱，为自己鼓掌，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，哪怕会受伤， 一样的坚强。